如果一个国家放着社会不公平的现象不去管它，光辉一股劲的加强军备，滥用这个力量，对内镇压民众，对外侵略别人，那么这个国家就距离灭亡不远了。这种例子历史上比比皆是，更何况现在我们并没有攻打帝国的能力。光就军事上来说，阿姆利兹亚大战跟去年的内乱，就可以看出我们的战斗力有多差了。不止这样， 国家的整个经济力生产力还有人的资源都还在谷底，现在因为有一些轮要塞，国防勉强还可以维持。我认为当务之急应该是跟罗格兰体制和平共存。以前的黄金树王朝是一个假借民主成立的政权，不过施政手腕却最不民主。罗格兰体制虽然是非民主手段建立的政权，不过却有施行民主政治的决心。这个新政权 不是人民选出来的，不过他将成为以民众为依归的政权。如果认清这一点，那么跟罗格兰体制和平共存不只有可能，而且也是必要的。罗格兰公爵莱因哈特是吗？我是葛林上尉。请进。指挥官，要不要喝点茶？谢谢你，真的很巧，我正想喝点茶呢。 进行的还顺利吗？ 哦，我自己觉得不太满意，因为我觉得结论好像下得太早了一点。其实你也用不着这么着急，因为我们回城还有的是时间嘛。唉，看看再说吧。所以呢，为了保护我们的国家，我们不应该吝惜暂时的支出和个人微不足道的生命。微不足道的生命，对当权者来说，再也没有比别人的生命更廉价的东西了。哼。 对于那些坚持拒绝， 居然还说是暂时的支出，战争都已经持续了150年了，反正又不用他们掏腰包，花的全都是小市民的钱嘛。这个国防委员长，我听说是多留您的左右手。 王子，请你快点离开吧。 可是， 这里让我们来挡吧，你赶快逃到安全的地方去，以后才有机会恢复王室啊。 你暂时在邻国栖身，等待机会东山再起吧。王子。 跑不掉了！你混蛋，你身为臣子，居然敢冒犯主子！你这个反贼，你简直不是人！你别以为可以逍遥一辈子！ 是哪里的狗在这边乱吠？真难听！别管他了，打架胜！哦， 你晓得这个节目是谁赞助的吗？ 费沙投资的一家综合食品公司。怎么了？ 没什么，这出戏的内容我还以为是帝国旧体制派为了政治宣传的目的特别播放的呢。<笑> 不会吧？不过光看节目内容真的很有这个味道。<笑> 算了吧，上尉，我自己也知道，其实我在胡说八道。只不过，我现在反而比较担心起费沙来了。这话怎么说？嗯，我们同盟跟罗格兰体制下的帝国本来是可以和平共存的，不过前提是那些奇怪的教条主义和原则主义者不要加进来。 是啊， 这么一来，最头痛的就是费沙了。 如果同盟跟帝国可以保持友好关系的话，那么他们特殊的地理位置不就变得丝毫没有意义了？ 指挥官，那依您看，费沙会不会希望同盟跟罗格兰体制决裂呢？嗯，说不定他们会更进一步的帮助罗格兰体制，让目前已经成立的新帝国统一整个宇宙也说不定呢。为了经济上的目的，希望缔造一个统一的国家，这种情况经常可以见到。 也许是我的想法太过悲观了，我只不过觉得整件事情很有可能会朝这个方向发展。我总觉得费沙的如意算盘不光只是这样而已，不过目前还找不到其他有力的证据。我觉得有一种非常具体如影随形的东西存在。你看，要不要跟科布斯利总部长 或者是比克谷总司令联络一下比较好呢。 这不太好吧？上面交代过，这次行动必须要保密。杨指挥官，我是隶属于多留尼议长的警卫处长贝伊准将。这次国防委员长派我担任杨指挥官的贴身保镖，我一定会尽心尽力保护指挥官的人身安全。 嗯，麻烦你了。 请上车，指挥官。 这是干什么？ 我已经奉了国防委员长的命令，只邀请杨指挥官一个人去会场。你们是不能一起去的。 现在该怎么办呢，上尉？ 暂时没有别的办法，他们一定把指挥官带到什么地方去调查。 连去哪里都不知道，一点办法都没有。 暂时请在这边先休息一下，如果有什么事情的话，他就在外面，只要跟他说一声就行了。我马上去报告国防委员长，说杨指挥官已经到达了，请稍等一下。 哎，这应该就叫做软禁吧，这些笨蛋。 杨指挥官，审查会已经决定一个钟头之后开始，我马上带你到会场去，请你先准备一下。 你可千万不要太紧张啊，杨维利。怎么样，打听到什么没有？ 我已经打听到便衣准将会到哪里去，他好像打算去评议会大楼。 我想用不着我自我介绍了吧，我就是负责召开这一次审查会的国防委员长尼古拉庞提。杨指挥官，请你立刻就坐。不行，这种场合不能翘二郎腿，背部再挺直一点。你现在是受审者了，别忘了自己的立场。 又不是我自愿来这里的。 你在说什么？ 没什么。 审查马上开始。 审查会从确认杨的身份开始。宇宙历767年，杨威利生于商人杨泰隆家里，5岁的时候母亲就去世了，以后一直跟着父亲在恒星间的商船上长大。16岁开始到学校学习历史，不久之后父亲意外身亡。后来杨维利才知道，父亲唯一留下来的遗产一批古代美术品几乎全都是假的，从此变得身无分文，不得已只好进入可以免费研读历史的同盟军士官学校战史研究系。2年级因为学科被废除，只好转到战略研究系。 看来你这个人发展并不是很平均，有好几个科目几乎都在重修的边缘呢。 不到55分就应该重修了。 我是万不得已才进入士官学校念书的，真的万一留级的话，说不定我的人生就不是这样了。说不定伊谢伦要塞现在还在帝国手中，也许我们也不会在阿姆利兹亚输得那么惨吧。这么一来，也许就有好几万士兵可以免掉一死，说不定同盟也会被罗格兰公爵消灭了，所有历史都要改写了。 你是目前同盟军里最年轻的上将，又是前线的最高指挥官，你的机运可以说是令人羡慕。 你那么羡慕的话，那我跟你交换呢？ 不过既然我们是民主国家，不管任何人都不能违反规定任意采取鲁莽的行动。今天开这个审查会的目的就是为了厘清这个疑点。首先我的第一个疑问是， 又来了， 去年为了镇压政变保卫首都，你把国家花了大笔钱新建的12座阿尔蒂斯首饰一举给摧毁了，有这回事吧？ 有。 这不像你的作风，你不觉得这种做法太急躁粗鲁了吗？我们相当的怀疑当时你这么做说不定是有其他的目的。 你要这么想我也没办法， 当时除了全面破坏国家宝贵的财产之外，难道没别的办法了吗？比方说只破坏掉2-3个攻击卫星，然后降落到大气圈内，难道不是一个办法吗？ 我可以回答你这个问题，如果照你的办法，我们将会受到其他卫星的攻击，到时候我方士兵必然会遭受重大的伤亡。如果你认为这些士兵的生命比不上无人卫星宝贵的话，那么我承认当时我判断错误。 包围海尼塞那一次，我们明明可以跟对方进行持久战，削弱对方的战斗意志，这一点你又作何解释？ 这个办法我也考虑过，不过基于2个理由我不得不放弃。 哪2个理由？ 第一，心理上被逼入死角的政变派，为了打开僵局，有可能抓住政府要员当成人质，一旦这些人他们用枪对着你们的脑袋的时候强迫你们跟他们谈判，那个时候我们就一点办法也没有了。第二，其实是更大的危险。当时帝国内的战火已经渐渐的平息了，如果当时我们好整以暇，等着政变派自取灭亡的话，那么莱因哈特·罗格兰这种战争天才说不定会利用战胜余威大举攻击我们。基于以上2点，我不得不在短期间之内解放海尼塞，同时为了避免造成更大的牺牲，我也必须要采取一些手段，让政变派在心理上产生一些挫败感。如果我这么做也要受到指责的话，那么我无话可说。 不过上面既然提不出更好的方案，只怕除了我以外，所有当时曾经尽力一战的士兵们都不能同意吧。 啊，这怎么想想说的有道理。 这件事我们暂且不提，继续下一件吧。跟政变派的第十一舰队交锋时，你曾经对全体官兵这么说，国家兴亡比起个人的自由跟权利实在是微不足道。我想当时听见你这么说的人恐怕不在少数吧。 不能说我是逐字逐句这么说的，不过大意的确如此，你说的没有错。 你不觉得你说这些话很不适当吗？ 啊，你说什么？ 你自己身为一个军人，本来就应该保卫国家，你当时居然说出这种藐视国家的话，你不觉得很不适当吗？ 关于刚才的那些话，委员长，我倒认为我很少说的那么有见地呢。国家的构成要素并不是因为个人，我想这一点您应该知道，而是有主体意识的个人集结而成的社会，然后再形成国家。在民主社会里面，何者为主，何者为副呢？道理不是昭然若揭吗？ 你说是昭然若揭，我的看法跟你有些不太一样啊。人是社会的动物，人既然没有办法单独活下去，那么对人来说，国家当然有它不可抹灭的价值。 是这个样子吗？我看一个人要活下去，不可或缺的东西既不是社会，也不是国家吧。 你这么说我很惊讶，你简直是个激进的无政府主义者。 你错了，我是一个素食主义者。不过我也可以告诉我园长，我只要一看到香喷喷的肉马上就会破戒了。 杨指挥官，你这么说是在侮辱审查会吗？ 哼，我没有，委员长，我一点都没有这个意思。 我看大家先休息一会儿再继续下去吧，杨指挥官应该累了，我也听够了啊，不，我是说累死了，最好能通融一下，大家稍微休息一会儿。 贝一准将，我是杨指挥官的副官，我要求见我上司一面，指挥官他到底在什么地方？ 这是国家的最高机密，我不能同意你去见他，也不能透露他人在哪里，所以很抱歉。 我明白，你们所谓的审查会，意思就是非公开的精神虐待吧？ 请小心你的措辞。 如果不是的话，请你们马上公开审查的经过，同意辩护人列席。我再说一次，我要求见指挥官一面。 这个要求我没有办法同意。 你说你没有办法同意，理由是什么？ 我没必要回答你这个问题。 这么说就是有少数政府官员对民族英雄杨指挥官进行非法的精神虐待了，难道你不怕我透露给媒体知道？ 你尽管去说无所谓，我相信没有一家媒体敢登的。不只是这样，一旦你这么做，我们会用国家机密保护法正式起诉你，到时候会把你提交给军法会议办理的。 我还不至于被提交军法会议吧？你们这个审查会根本就毫无法律根据，所以就算把内情公布出来，也不算触犯国家机密保护法才对。如果你们无视于杨指挥官的人权，一定要将他提交审查会。如果真是这样，我就会采取必要的手段。 哼，父亲是那样，女儿也是这个德性。 可恶！ 我们走。我已经做好辞去副官一职的准备，我就是为这件事来的。 要是你不在，那么我以后就惨了。 我真的不想这么做，可是这是最后的办法，干脆去找比克谷指挥官，请他帮帮忙。 那好吧，媒体那边就交给情报局进行封锁，这件事我会跟尼古拉庞提说。对了，葛林的女儿怎么样了？ 是，她现在正赶往宇宙舰队司令部，我已经派人跟着她了。照这个样子看来，她应该是去找比克谷上将吧。 找那个老家伙。知道了，你下去吧。 是。 是我，团长在吗？ 你任用菲利加·葛林上尉担任你的副官是吗？ 是又怎么样？ 她是去年背叛民主共和政治那个葛林上将的女儿，这一点你自己应该很清楚吧。 难道说我们这个自由国家也像古代专制国家一样，父亲犯了法，孩子也脱不了关系？ 我可没有这么说过。 除了这么说，我也不晓得该怎么解释。 我想说的是，为了避嫌，你在任用人的时候，难道不应该考虑周详一点吗？ 到底什么叫做避嫌？ 可不可以请你具体的说给我听听看呢？ 嗯， 如果有什么具体的怀疑，那么就另当别论了。不过我并不认为我们应该对莫须有的事情避嫌。关于任用副官这件事情，法律保障军方总司令有任用权。如果连最能干、最值得信任的副官都不能任用的话，我认为不仅军队的机能没有办法发挥，而且还可能会使军方受到损害。这样不是大家的损失吗？我这么说，你可以理解吗？ 杨指挥官，你用这种态度说话，我们很难再问下去了。我们不是你的敌人，你不觉得应该拿出理性跟良知来，帮助我们双方彼此了解吗？ 对不起，今天已经停止受理了，更何况要面见总司令，最起码三天前就得要安排好才行。 我没有办法跟你清楚说明详情，我真的是有急事。 我真的爱莫能助，总司令该下班了，他应该不在办公室才对。 对不起，请问你是葛林上将的千金吗？ 我就是，请问你是？ 对不起，你可能不认识我，以前您父亲一直非常照顾我。哦，对了，您想找比克谷总司令是不是啊？他现在人就在地下四楼的停车场那边，如果你立刻赶过去的话，我想你应该碰得到他的。 你说的是真的吗？ 你可以搭那边的电梯下去，那边那个电梯是直达电梯。 谢谢你，对不起，我先走了。 他下去了，跟我们猜的一样，有人跟着他，不过只有一个。 不太对劲，是忧国骑士团的人。 大家上！大家一起上，给我摆平这个小子！组长让我来。 中尉！ 上尉！ 你这个小姑娘！ 上尉！ 去死吧！ 你们在这边干什么？ 糟糕！大家快走！ 好，快走，快走， 快走！ 是， 站住！ 站住！ 别跑！ 你没事吧？ 真的很谢谢你。 你是？ 上尉，你怎么会在这个地方？ 比克谷上将。 地球是我母亲，地球就在我手中。 我们今天叫你来不是为了要弹劾你啊，我们开这个审查会的目的呢，其实也是为你着想，所以你一定要协助我们，知道吧？哎，当然了，我们呢也会尽一切的力量来帮助你。 既然这样的话，我有个请求。 什么请求？ 如果有什么标准答案的话，可不可以也给我一份？我很想知道你们到底希望我怎么回答你们问的问题。 我警告你，请你小心发言，不要再故意侮辱审查会，调侃审查会的权威跟品格。 对呀，对呀， 你以为这什么地方？ 不可以这样做的， 臭小子， 你乱来了！真是，你把我们当成什么了？ 玩笑！ 哼，权威跟品格， 居然会有这种事！ 其实我也不知道这件事该不该告诉上将，我怕处理的不好会造成军方跟政府之间的对立。 担心的很对，不过你不用担心了，事实上。军方呢早就已经自成一体跟政府对立了，事情会发展到这个地步也是没办法的事。 你的意思是军方内部已经分裂成两派了？ 两派是分成两派没错，如果压倒性多数跟极少数的一派都算的话啊，当然了，我是少数派这边的，说起来真惭愧啊。 事情怎么会变成这样呢？ 这件事说来话长啊，原因应该出在去年那场政变吧。自从那件事件之后呢，军方的声望一落千丈，那些政客们利用军方失去发言权的机会，势力渐渐渗透入军方，他们彻底掌控了军方的人事权，造成整个中枢部全都被他们的手下盘踞了。科普斯利总部长跟我因为在去年那场政变中毫无表现，一直被嘲笑到现在呢。 我不知道该怎么说才好，我一直不知道你的处境这么尴尬。 其实也没什么，不必替我难过，只不过那些讨厌鬼经常啰里啰嗦的就是了。这房子很可能已经被装上窃听器了。 我明知道还说这些话，一是因为现在向他们靠拢也没有用了，二来窃听记录本身根本不能作为证物。相反的，如果要告他们侵犯人权，他还可以当作证物。不过前提是说政府还遵守同盟宪章啊。 政府怎么能够公然践踏民主主义的原则呢？太过分了，必要的时候我们可以诉诸武力。 既然聪明的上尉都这么说了，那我就更有信心了。既然我知道杨指挥官蒙难的事情，我一定会尽我的能力来帮助你们的，放心吧。 这么做会不会给你添麻烦？ 你人都已经来了，这点就不用放在心上了。更何况呢，我一向很欣赏那个年轻人。不过这句话你可别说给他听啊，年轻人很容易自满的。 真的很谢谢你，你为人实在太好了。说实在话，我也很欣赏比克谷上将呢。 这句话一定要说给我那人听听。这样吧，事情没结束之前先住到我家去，今天的事别再发生了。 谢谢你。对了，你怎么会知道我在这里呢？ 刚刚没有被人跟踪吧？啊， 没有确实证据，不过刚才我看到一辆可疑的地上车，如果是他跟踪我，那一定是在半路上换的。 果然又是贝伊这个坏蛋干的好事啊。上尉，这就是民主主义大本营的现状，雨虽然还没下，不过已经乌云满布了，而且速度会越来越快。这种天气要恢复正常恐怕还没那么容易，你要有所觉悟才好。 是，我早有心理准备了。 那就好，我们是好伙伴，虽然年纪是差了一大截了。 我想出去吃个饭行不行？ 我们帮你准备了吃的，所以现在你不能外出。 在这么煞风景的地方，我根本没胃口吃东西。 你想要离开这个房门，一定要贝伊准将同意才可以。 我并不打算征求他的同意。 这不是你想不想的问题，就算你是指挥官也得遵守规定才行。 那么我可不可以见一见准将呢？ 准将现在人到最高评议会议长办公室去了。 哦，他什么时候回来？ 这我不晓得。 明天还要开审查会吗？ 这个我也不晓得，要开之前上面才会通知我们，我们只能在这边待命。你还有其他的问题吗？ 哎，没有了。 那你休息吧。 难道要我留下来继续被他们整吗？干脆辞职算了，这次我非辞职不可。自从攻下伊秀伦要塞之后，我每天都说要辞职，他们就是想尽办法挽留我，而且还让我不断的升官。我早就不耐烦这样的工作了，这一次他们居然还让这一些躲在大后方逍遥的家伙来问我的话，我非辞职不可。 现在是执勤时间，别这么松懈。前方空间出现扭曲，不晓得什么东西扑过来了，目前在12点钟方向，距离是300光秒，质量是质量非常的惊人。 难道没有更详细的报告吗？ 质量大约有40兆吨。 40兆吨？ 这不是什么战舰，有天体那么大。 马上后退，全舰后退，不然会被卷入时空阵里。 那是 要塞。 宇宙历798年，帝国历489年4月10日，秃鹰之城攻进了伊秀伦要塞。 杨终于有机会从审查会中被放出来。另一方面，秃鹰之城已经全面逼近伊秀伦要塞。下一集《银河英雄传说》，没有武器的战争。 银河的历史又掀开了新的一页。